想下面这首夜歌可以给你勇气，它就叫听这歌。 于是我写了一首这样子的歌，这歌的内容充满关怀与问候，好让你想我的时候听这歌。想不起是哪一年几月认识的，凭那一年懵懂带我们过来了，当时的你才是19岁，亲爱的，每一次你一句都会好久，每一次你都会承诺，一个难舍笑容就让我好过，然后就像你手背给我安稳，每一次你一句都会很久，你认真追逐你的梦，但是无论如何每年活动请让我们减少。 我是京联出租公司的一名普通司机，中午吃完饭啊，找个能停车的地方，或者冬天呢找一个有太阳地方，夏天找一个凉快地方休息休息10分钟20分钟的，这精神就又十足了。要连着干18个小时，就很疲劳。 见我，因为敏感情绪太满了，复杂的沉默。更谢谢你的眼眸，在漆黑里坚持点亮我，因为痛过经常快灭了幸福的冲动。似乎跟着你走哪里就有万里无云。就好了。 自于赵薇的一首《顺风逆风》。我想无论是顺风还是逆风，你都要保护好自己，一定不要迷了路。在每天的午夜，你可以到夜歌里来，我们可以休息一下，让你的精神和灵魂得到片刻的喘息，然后继续向前。 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

现在是学生，在美院进修，自己租了一个特别小的房子，然后晚上的时候我经常听会儿音乐，再画一会儿画，睡觉之前我也喜欢写点东西啊，看会儿美术这方面的书，因为我现在基本功不是很好，虽然这个房子非常的小也非常的简陋，然后我自己都已经长大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放心，女儿在这里很好，我会非常用功给你们争气，我希望你们也身体健健康康的，不要太挂念我，我会好好努力的。 爱情的领域，记得下多少快乐的伴侣，最热闹的喜剧，我总担心会闹成悲剧，潮汐般的心跳从此因为你失去所有规律，一刹那一千万种遭遇把我的念头都占据，我喜欢恋爱中的情绪，等待一个是你的结局，让相爱中的男女多少距离都在一夜之间全都失去，我喜欢爱上你的情绪，天晴气朗下了倾盆的大雨，把最平凡的言语改变成感动到想哭的一首恋曲。 多给他一些时间吧，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 到底要多少思念， 这里是夜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 像一 叫相处。两个人相处有多难，到了秋天我终于明白了，伤感像认真的雪，你不能太专注地去看，否则你会变成一个雪人。你还得学会为自己喝彩，去寻找一些美丽的感受，哪怕是一条雨后湿润的小径，你也要想象他拉着你的手正在慢慢地走。来听这首喝彩。 当阳光再洒下来，黑夜悄悄地走开，还有一些感慨，我知道你会明白，曾经给过你的爱依然存在。还记得那天天空多蔚蓝，你的笑容多么灿烂，看你大步的走开，凝结了我的爱。谁最后陪你走向未来，谁最后分享你的光彩，只有你是自己的主宰，我愿意在角落给你喝彩。当你穿越了所有障碍，当你 softly on the meadow, but high upon the trees, serenade the clouds with a melody. Oh, oh, how gentle is the rain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Birds high upon the trees, serenade the clouds with a melody. Oh, oh, see, there beyond the hills, the bright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me magic from above made this day for us just to fall in love. You'll hold me in your arms and say once again you love me.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来自于陈慧琳的一首歌，叫《情人的音乐会》。每到这个时间，我们都会开一些情人的音乐会，在一起用这些夜歌把内心深处的一些感受慢慢倾诉出来。我想如果这个时候正值你的感情空白期，那你正好可以用这些夜歌把它填满。有时候真想把头都埋住，埋在歌里面睡去算了。好，我试试看。我是吴兆彤，晚安，再见。 人生的路上，有爱才。